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盛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第十集。 待一切完结，皇帝吩咐人进来穿衣回了寝宫。陈泽明将自己收拾干净，穿好衣裳，在地上坐了半日，缓缓起身，一步一步挪到门前，低头看时，那御尸果然已经消失，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。从头至尾，关于这假狮子，没人提到过一个字。休息半晌，他回到值班房，斜靠着那太师椅上睡了一夜。无论士兵报告什么事儿，他都只是指派人手去看，自己却稳如泰山，纹丝不动。同班的僚友一夜跑了几趟，不免有些埋怨，可到底品级不如他高，也不敢多言。陈泽明以为这事儿便这么完了，上次不也是这样吗？可之后皇帝的召唤愈加频繁，他去了第一次，又去了第二次，之后也自觉再没什么立场拒绝，加上那御尸也没再还给他，反抗的底气愈加不足。皇帝显然也是同样的看法。陈泽明感觉生活渐渐如同梦魇，每天早上醒来，他都沮丧，为什么看到的还是同样一间房子，还是需要面对同样的事情。每一次的召见都会让他苦不堪言。皇帝见他习武多年，身体健壮，动作愈发粗鲁，毫不联系，时不时便折腾见血，有时得了什么新鲜玩具也要到他身上来试试。到后来他面对皇帝时，竟产生了一种不能自控的恐惧感，只要见到那张脸，他便脸色发白，浑身僵硬。这样的变化对陈泽明打击颇大，他感觉自己的锐气和勇猛正在皇帝对他的折磨中慢慢消失殆尽。他害怕将来有朝一日，纵然自己能上战场了，面对强敌，自己也同样会失去勇气，因为他对强大开始感到畏惧，这样的认知让他惊恐万分，可他无能为力。而同时，谣言压抑不住了，过度的频繁交往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皇帝对他的不寻常，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开始流传。这些谣传里有些很接近事实，也有些是完全的凭空捏造，然而无论是哪种，最后都传到了老太爷陈笃的耳朵里。陈笃险些背过气去，他缓过神之后心中难安，待儿子回到家，拐弯抹角询问是否真有此事。陈泽明被父亲的试探惊住了，一腔血全涌到了脸上，连连否认。陈笃似乎是放了心，却在不久之后便安排媒婆过来询问，想为儿子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儿媳妇。年迈的老人以为这样便能让谣言不攻自破。陈泽明沉默地观察着父亲的行动，父亲以为这便是默认。与此同时，皇帝居然也听说了此事，在一次私下召见中， 让我想想，你又怎么做这种事情啊？ 是的，父亲，就是你听到的那样。我无法想象你听到是尴尬羞愤的表情。你已经老了，不该再受这样的羞辱。这些罪为什么不能我一个人担下来呢？ 你很想去接，那很简单，把朕的妹妹惠宁公主许给你，亲上加亲，国舅爷便做驸马爷。 不，我不想娶亲。 老皇上有心了。 陈泽明回家，找到媒婆送来的生辰八字，一张张的扯碎。 糊涂，糊涂啊！ 陈母赶紧来夺，陈泽明一挥臂，将没扯完的帖子甩了出去。 这下总算是清静了。 话音未落，脸上已被母亲狠狠扇了一巴掌。陈泽明低着头，从小到大，他从未见过母亲生过这么大的气，心中极不是滋味，而偏偏惹怒母亲的却正是自己。陈泽明沉默半晌，转身离去。一个月后，传来杨良大军大败匈奴的捷报，皇帝大喜。鉴于杨良手下诸部仍在追击之中，朝中暂未封赏，但杨良大将军勇猛之名却昼夜间传遍京城，街头巷尾人人传颂。这一日，战报又到，说追击敌人至金威山一带，因山势地形复杂而撤退，此战至此基本结束，大捷。 若是爱卿，会怎么做？ 此刻正是萧定与陈泽明独处之时，陈泽明听说好友报捷，虽然也为他感到欢喜，可从第一次听到时起，便有些落寞感萦绕心中，挥之不去。之后杨良战果越来越多，这种情绪便更加明显，他想忽视都不能。见皇帝问到自己，陈泽明仔细想了想， 若是陈领军，或者会找个熟悉地形的人再乘胜追击。 那么卿是自认比杨将军更胜一筹？ 臣不敢，个人自有用兵之法，像勇猛的适合先锋军，沉稳的适合围击战。想来杨将军此刻撤兵，便是考虑周详之后所谋定的最适合他自身的用兵之道。 没想到陈将军倒也是个将才，说起来头头是道。 小皇帝今日心情好得出奇，连陈泽明都看了出来。陈泽明听了他这话，心里砰砰直跳。 为国家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乃军人天职，恳请万岁成全。 说你胖，你还喘上了。 这话入耳，陈泽明吃了一惊。这话乃是平民百姓口头用语，粗俗得很，皇家自然是不用的，也不知皇帝从哪儿学得。见皇帝对自己的话似乎不以为意，但他还不想死心。 万岁，臣 好了，今日朕心情大好，你不要再添乱。 说着转身欲走，陈泽民见状不由失望，皇帝突然又转身。 你确实也是个人才，不过天下人才多得很，也不差你一个。 哼。陈泽明跪在原处，越想越心慌。皇帝这话说起来是知其才却不欲用，自己再表现也不济事儿。皇帝名话摆这儿了，他手下有的是人，不在乎也不需要自己的真才实学。原来皇帝提拔自己真的只是为了多一个床子之臣。陈泽明屏住呼吸，怔怔地看着前方，前所未有的不知所措。返回的路上居然遇见了茵茵，两个人都有些尴尬，可对外到底是以兄妹相称，也不能视而不见。陈泽明上前行礼，茵茵似有话想说，却又欲言又止。 宫中有些不好的传闻，你要小心。 陈泽明一怔，心中一跳，连他也知道了吗？茵茵与他擦身而过时，眼神却很是关切，那么似乎又不是。茵茵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，真要听说自己与皇帝的关系，断不能这么平静。那他说的传闻是什么？陈泽明百思不得其解。陈笃渐渐病了，叫了大夫来看，却说是心中郁结所致， 虽然谁也没明说，陈泽明却知道是因为自己，因为那些日益疯传的流言。一日，陈泽明在病榻前守候，陈笃拉着他的手。 儿子，你就成亲吧，成亲了就没人。 孩儿不孝， 娶妻生子便是大孝。 父亲先把这药喝了再说吧。 陈笃看了他片刻，猛地一把将他推开，翻身不再开口。烛光跳跃，沉默似铁，两个人间的凝重压得人透不过气。陈泽明低下头，紧紧闭上嘴，看着玉碗中的墨色药汁在烛光下轻轻荡漾，每一下似乎都积在他心头上。直到鼾声渐起，他才恍然惊觉，抬头看，原来父亲不耐疲倦，已经睡着了。再过了一个月，杨良率军返回京城，因此战行动迅速且战果累累，重击匈奴主力，大涨天朝威风，国民都振奋不已。皇帝亲率百官迎接，这一盛况亦成为当年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大奇事。经由此役，杨良升为殿前都指挥使，并受宁远军节度使称号，官从二品，此后统管殿前司，俗称殿帅。皇帝在宫中特意为他安排了盛大的庆功宴，邀请百官参加。如此大的荣耀，几乎已是武将的极限。此刻想必全天下都已经明白了皇帝对杨良的宠信。入门远远看着被众人围在其间已经应接不暇的杨良，陈泽明犹豫片刻，悄悄绕了过去。锦上添花的事情果然世人都爱做，好在正是因为人很多，鲜少有人会注意到他。偶有同僚前来打招呼，他便微笑着寒暄几句。从头到尾，他都觉得这宴会乱哄哄的，人声嘈杂，让人头痛。不久之后，皇帝也远远地现了个身，神情瞧起来似乎颇为满意，大概因为场面够热闹，够大气。此时陈泽明面前的菜一筷子也没动，壶里的酒却早已经喝干了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